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同埋亲自上去普罗之外，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买定楼去英国，宏愿移民将会在5月1号开设 BNO 5+1 及楼盘推介讲座，同你探讨英国第二大经济体利物浦全新楼盘的推介。快啲打嚟6221-4438报名啦！ 第四节，你头先提到咧，譬如话呢啲嘅变化啦，咁我哋如果研究基因，我哋睇到个关系，我哋会唔会判定到就系嗰个演化过程系边啲嘢先，边啲嘢后咧？ 嗱，佢嗰个结论系结论到系即系嗰啲贴地嗰啲鱼系应该系厚啲嘅，吓、咁但系就佢入边究竟系成个嗰个即系基因系边一忽嚟去帮佢决定到咧？我唔识睇嘅呢个，我真系吓，咁、但系就。即係一個好得意嘅觀察，就係佢揾到即係有一啲機制係有關聯咯。即係佢嗰隻眼生喺邊咧，基本上咧原來都係會連帶一齊影響埋佢成條魚遊嘅時候嗰個形態噶啦。嚇、即係呢樣嘢點解會喺基因度揾到一個共同嘅依據咧？咁呢樣我覺得係一個好得意嘅即係嘅結果嚟嘅。咁即係真係呢個咧，要再請教專家先能夠去了解到係究竟咩一回事咯。 但係你咁講係即係證明到一樣嘢，就係某啲因素係決定因素嚟噶嘛？ 係。嚇！佢哋由即係我覺得最精彩嘅就係咧，佢哋可以由個基因度揾到呢個解釋咯。佢唔係淨係話揾到一堆中介物種就睇到哦，由一個變到第二個，而係真係由個基因度睇得到係邊個先邊個後咯。嚇！咁即係如果你參考翻我哋去點樣了解尼安德塔人同現代智人，究竟佢哋係近親得幾近親，同埋佢哋幾耐之前有呢啲親戚，咁其實你睇到嗰個基因研究嘅力量係可以俾到呢一啲咁嘅能力嘅，但係佢哋究竟係咪用同一個即係類似嘅手法嚟去即係去研究呢一堆咁樣嘅魚咧？咁我自己我都唔係好了解嘅，即係個材料上我自己都未係好揾得到佢哋即係講嘅嗰堆嘢。 嗯，嗱，咁另一個問題就我唔知道有冇人研究過啊？點解生物所有生物嘅生殖器官咧都係喺下部嘅？ 嗱，呢個我就真係完全唔知啦，嚇、啊，即係同埋都係喺啲比較近排泄口嗰啲咁樣嘅地方。 係啊，係啊，呢個差唔多都係一個 universal 噶啦，即係話嗰個生殖器官同埋排泄嘅係喺同一個系統入邊。 即係對於我諗，即係只能都係嗰句啦，限於某一啲嘅物種啦、但係你好簡單嘅，你譬如好似八爪魚咁，本身都唔係嘅。佢、有一隻腳專係攞嚟做生殖嗰啲嘢，但係佢本身嗰啲飲食排泄，佢喺翻自己嗰、那個，即係喺翻自己嗰、那個有自己的消化系統噶嘛。咁、但係就係話，即係點解對於某一啲嘅物種，佢會特別係會擺咗喺？即系嗰度咧，咁具體上啊，真係唔清楚 嚇。呢個可能 即係你話，如果嗰個食嘢個器官同個排泄分開咧，咁啊好，即係比較合理嘅，因為即係盡量係一個即係叫做健康衞生嘅理由啦。咁、但係你話生殖器官嗰啲咁，我即係呢啲我就冇乜考究呢啲。 因為咧呢、這個問題都喺道德上都有趣嘅，就係我哋好多時將性同埋排泄係溝埋一齊噶嘛。 咁调返转就係我哋嘅结构决定咗我哋呢种道德价值囉。 係呀係呀，即係所以道德价值有时大家都唔好諗得咁虚无，其实一啲好实在有生物嘅基础。 係 好啦，我哋呢一节仲有其他嘅题目呢，就係、 之前我哋講過啦，就呢、這個點樣去儲啲光啦。咁其實而家係咪中國都喺呢方面有一啲好大嘅發展咧？ 要回顧一下一個我哋其實好幾年前都有提過一個研究，應該就係講緊德國嗰個研究小組咧，佢哋將光整到有咁慢得咁慢，慢到一個地步咧，即如果光咧每秒30万公里，但係咧講緊喺即係幾年前咧，德國嘅研究小組能夠將光咧整慢到一個地步咧，每秒16米。每秒十六米嘅意思，你可以想象就係你揸架車快啲都快過佢噶啦。世界紀錄人類跑出最快咧，即係每秒係10米多少少啦，嚇。咁但係佢可以咧將嗰個光咧整慢到整到一個地步咧，係慢到係快過人跑步少少嘅啫，嚇。咁即係佢用緊一個咩技術咧？好多時係用緊一啲特定嘅晶體，將啲光打入去，而嗰個光喺嗰個媒介咧係行得特別慢嘅。嗱咁，但係對於呢種咁嘅概念咧，對於就算一個中學生嚟講唔陌生嘅。如果大家學折射概念嘅時候咧，光射入咗玻璃度咧，係比佢喺真空嘅時候係慢嘅。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諗，會唔會我哋去揾到一啲得意嘅物料，佢嗰個嘅折射系數係極高嘅，甚至乎有啲機制咧係幫我哋咧刺激到佢咧，係成個光可以喺入面極慢，甚至乎係停住鎖住喺裏面嘅咧。咁所以咧即係呢一種咁嘅技術咧有人開發咗之後咧，其實世界各國就爭相地去即係去仿效複製啦，咁同埋去嘗試去破呢個紀錄，因為唔係淨係想整慢佢咁簡單，而係想慢到個地步，令到可以儲住佢，儲住啲光。因為我哋知道咧，光係電磁波，可以儲住資訊。如果我哋有能力將一啲光停住鎖住喺某一個位，永不流失資訊，繼續保存話，咁基本上佢就係一種資訊保存嘅技術。咁但係咧，我哋去整慢個光，我哋可以整到有咁慢得咁慢。但係問題嗰個光本身嗰個質素能唔能夠保持咧？即係佢上邊嘅資訊能唔能夠流傳咗落嚟咧？咁呢個就係另外一個層面嘅難度啦。咁所以咧，我哋既想將個光鎖定，整到有咁慢得咁慢，亦都想嗰啲光上面留住嚟嘅一啲嘅資訊咧，係亦都能夠保存，真真正正做到可以就係即係一個好似一個魔法盒入面咧，就你打咗光落去，個光就永遠喺嗰度。咁到我要嘅時候，先將佢放翻出嚟咁嘅樣，真係好有即係嗰種魔法嘅境界嘅。咁今次即係呢一個研究啦，咁本地媒體都有講嘅。咁即係但係當然就對於好多呢啲本地媒體就好中意用啲比較即係標題黨嘅嘢㗎啦，就係咪話技術超過西方咁樣咧？咁其實但係我會話啦，佢呢種技術本身都係參考西方而嚟嘅啫。咁但係咧，即係中國今次即係叻嘅地方喺邊咧？就係佢揾到一個更加適當嘅物料，令到即係以往嗰種鎖住留住光嗰種時間嗰種保存能力更加提高。即係以往係人哋做緊用分鐘計嘅，佢就可以做到以小時嚟計咯。咁係一個可以話，我就唔係話係一個質嘅變化，係一個量嘅變化咯。但係咧隨住我哋將呢一個咁嘅技術，即係去再提升嘅時候，咁其實可以可能進一步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將呢啲嘢變成係我哋一啲嘅計算機嘅器件咧？即係唔好忘記啦，喺我哋即係嗰啲咁嘅電腦入面嗰啲咁嘅計算單元嗰啲 CPU 入面咧，其實好多時就係啲咁嘅電嘅信號喺呢度行下停下累積下，跟住又傳輸咁一個咁嘅過程嚟。如果我哋將呢啲電嘅信號，其實亦都係講一啲電場或者一啲電子嘅信號啊，好多時都需要去即係運用到電子流嚟流去嘅，唔係淨係個電流，即係唔係淨係嗰個嘅電嘅信號流嚟流去。咁如果我哋將佢取代用光嘅信號嘅時候咧，會唔會有另外一種突破咧？因為用光嘅時候咧，佢表現出嚟上面可以孭住一啲量子狀態咧，係比普通電嘅信號更加複雜。咁直接一個即係核心問題就係話，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呢一種可以保存光嘅呢種器件嚟建構我哋用光整出嚟嘅量子電腦咧？咁嘅樣。甚至乎不是量子電腦，就算是一個普通的 USB 一個儲存裝置，能不能夠做得到呢？這個就是下一步我們想挑戰的東西。所以今次譬如中國大陸它能夠做到這個突破，它破了別人的紀錄呢， 咁係叻嘅。咁下一步就係點樣將佢變成為一個實際即係儲存到落嚟嘅嘢。咁佢嘅技術係咪叫做全面地領先呢？咁我亦都唔敢講，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學術層面上面發表出嚟嘅結果。咁我亦都願意相信，就係對於其他研究小組，佢可以好快就複製到呢個結果，甚至乎再結合佢哋其他嘅一啲技術去再發展多啲嘢出嚟，亦都唔定。咁所以我就唔會話係一個嘅即係好清楚界線國家與國家嘅競爭，而係就係話世界各個研究小組佢入邊來自五湖四海嘅人都有。怎樣去一起去交換這個資訊來去將這個結果推得更加前，因為今次這個的即中科院的結果呢，好即 1000% 肯定都不是他完全由自己獨立發展出來的，但是就是一些在外國受過訓練，在歐美受過訓練的一些很即很優秀的中國籍的學人，他將這種這先進的技術帶回去這個中科院，就再將他呢做得再精準一些。咁但係如果佢即係相信就係無論對於外國好中國好，你冇咗外面學術交流去繼續進步呢，咁反而就唔係一個健康嘅發展模式囉。咁即係就好期待啦。因為中科院呢一個咁樣嘅研究結果幾時即係我哋去邁向呢個用光量子整嘅量子電腦會加速咗幾多呢，咁我哋就即係好期待係即係好快有人去俾得到一個嘅評價或者結果出嚟咯。 嗯，咁個標題講下量子儲存係咩嚟 咧？咁首先咁講啦，佢呢個量子係用光作為嗰個量子嚇，即係如果你有量子，通常都係一個單一嘅物質結構啦。佢可以係單一個嘅原子或者單一個光子。OK。咁但系我哋整單一個光子，我哋有能力做到嘅。我哋而家係有器件可以整到單一個光子嘅。咁而且去即係去叫做儲存量度呢單一個光子咧，我哋係比較拿手嘅。嗱，即係兩個極端啊。如果我係單一個原子咧，我都有辦法去捉住佢嘅嚇。但係就即係對於原子嚟講咧，就你好穩定地捉住佢咧，其實唔係咁容易嘅嚇。咁即係牽涉到激光鎖定嘅技術啊，同埋就好低温啊咁樣，咁佢都係一個即係好緩慢地走嚟走去嘅嘢。咁但係用光嘅好處就係咩呢？光就係話我哋要承載住佢未必係太難，難喺邊呢？我哋點樣去拖慢佢，即係鎖住佢一個位置係好難，但係我哋去擺資訊上去咧，其實我哋比較容易，同埋我哋點樣喺入邊將啲資訊讀翻出嚟咧？對於光嚟講，我哋係比較得心應手一啲嘅。咁所以點解就係話發展量子電腦咧，都有幾個進路嘅，就係用到一啲粒子嘅自旋啦，用到一啲原子自己本身嘅能階啦。咁但係另外一個進路就係用到光啦，呢啲都係可以。嘅用一啲可行嘅量子方式嚟去建構一啲量子器件，如果嗰個器件係建構攞嚟去儲存嘅，咪量子儲存咯；嗰個攞嚟運算嘅，咪量子運算咯。咁嘅意思啫。 即係簡單嚟講，其實量子我哋可以攞嚟做好多唔同嘅嘢。 又唔係好多嘅，咁而家我哋就係、是、即係起碼你要整電腦，你起碼就可以整到一個量子運算，同埋量子加密。同埋量子傳輸，同埋儲存，咁呢幾步你如果全部都可以量子化嚟做嘅話咧，咁就係成個呢一個計算機個革命就係好完整啦，咁嘅意思。 咁如果係咪做到之後，我哋個數好多嘢都係變咗好微型化？ 我唔敢講一定係，你要處理咁微型嘅嘢，係咪就可以用一啲好微型嘅嘢處理到好微型嘅嘢咧？大家唔知仲記唔記得咧？喺嗰個早兩三個月，我哋報道嗰個又係喺即係潘建偉教授啊，一個即係可以話，如果你講而家中國大陸入邊第一流嘅量子光學嘅專家，尤其是講到量子糾纏嗰類咁嘅嘢嘅呢啲專家咧，咁即係如果即係潘建偉教授就係第一流嘅科學家嚟嘅。咁佢嗰陣就發展咗一個機制，我自己忽然間都唔係好即係口唇邊唔係好記得咗啦。咁佢整咗嗰個器件嘅嘛，嗰個器件講緊嗰個運算能力係又係話係破咗世界紀錄嘅嘛。但係嗰件嘢整出嚟就成個，即係佢係整咗個概念 是用一些比較大型的器件整展示了這個概念，或運用這個概念這個理論呢是可以計算很多東西的。 嗯、 但是這件事怎樣將微型化變成一個實際可以用的東西呢，又另外一回事咯。 嗯 啊、即是等於就是說沒有那種集成電腦的技術，你怎樣將這些微型化呢？咁另外一個例子，我哋譬如話講緊呢啲晶片、啊、你係譬如台積電，佢可以將啲晶體管整到2納米、 嗯、 ，OK？ 中國大陸整到14納米，14納米就落後啦。而家就俾台積電定義咗14納米嗰啲技術係叫落後嘅技術嚟嘅。咁、嗯、但係台積電佢冇錯喺呢啲位領先世界，但係你有一個2納米嘅嘢。你怎樣去設計了整個運算單元出來，它可以充分發揮到這個兩納米的優勢呢？那這個就不是台積電最厲害的東西、 哦、 就反而是美國最厲害的東西、嗯、是的，就是 Intel 他們那班人最厲害的東西、 嗯、 但是哪一個能夠整一部機出來，令到你可以根據美國的藍圖和台灣這種技術來大量生產到、這些這樣的、晶片呢？荷蘭， 嗯， 咁即係呢一個晶片世界三劍俠，荷蘭、美國同台，即、就、係、是、台灣，咁、 嗯、 就即係佢哋三劍合璧咧，就絕對係即係 天下無敵， 係壟斷世界噶啦。暫時嚟講就係、 是、明白。咁但係 anyway 就中國喺呢方面流光啊，即係可以即係將啲光留住，仍然係一個好嘅消息嚟嘅。 呢個係嘅，呢個係即係絕對係一個好，其實係好係出色嘅研究嚟嘅嚇。即係我哋就期待就係我唔係完全即係我淨係睇得明佢即係理論上係想做乜嘢啦。但係佢帶嚟嗰個後果會唔會帶嚟一啲好突破性嘅即係科研進展咧？咁我覺得呢個係更加值得留意嘅價值咯。咁但係佢嗰個刊登嘅期刊都係 Nature Communication 都係一流期刊嚟㗎啦。咁、 嗯、 所以呢個研究結果應該係絕對值得學術界重視嘅。 嗯，我哋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